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痴迷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哦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。领悟另一种幸福，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孤独，没有人会懂得帮助，觉得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面子感情不断减重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留住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闭目，领悟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

被听歌的人一字不落地记住，这种快乐却只有他们才能够懂得。曾经写出过《笑红尘》的厉曼婷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武侠片中的侠女，她也很少把自己的故事写入歌中，但是这首歌是个例外。她写给辛晓琪的遗忘，是在追悼她曾经的一段情感，而故事的细枝末节是只有她才知道的秘密。 季节的吩咐，飘下了深爱的大树，留不住的痴就要变作不在乎，熟悉的影子渐模糊，一生又一世，一段沉迷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，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，最后一次相望是回到伤心的地方，追溯相爱时光，人面桃花旧模样，心感伤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不像方文山和周杰伦、林夕和王菲这样的固定合作拍档，厉曼婷呢是一个能够适应很多的作曲人和歌者的填词人。在九十年代当红的香港的四大天王当中，有三个都曾经唱过他写的歌。1995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刘德华，因为这样的一次机缘，成为了当年被认识最多的流行歌手。 所以下一年他快马加鞭地发行了两张国语唱片，主打歌正是由厉曼婷来作词《相思成灾》。 多少梦随风而去，石沉大海的是你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天又凋零，缠绵就成谜。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温红残泥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，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人心浮起绝情多疑。今心无爱，今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谁一边相思成灾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连不大的阻碍，多少梦随风而去，石沉大海的是你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天又凋零，缠绵就成谜。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断红残泥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，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人心浮起绝情断意。曾经心无爱，情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谁一边相思成灾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依不大的阻碍，心中独白，只盼也无猜，也不快，不再让相思存在。总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初开，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初开。总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不大的初开。